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的不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在梦里啊，在梦里啊，在梦里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守护他身旁，若

角很空洞的眼神，现实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安稳，说有认真，说有责任，被你看得不值一问。原来所谓的残忍，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。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还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门口语言，一点一滴正在发生。再多努力，再多苦撑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。原来坚持的完整，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伤心依旧将就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，如果是刻度留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依旧将就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，都是你。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 铜墙铁壁都锁连天，监视行为难度日，狱中谁泪，试问有谁怜系罗。见眼红泪映，张望冷笑静，几番思索因何，我实太不呢应。一家有父母又不堪养，佢哋如今实境况未明，我心实实觉惊。哎呀痛啊心啊，我恨难平，恨相亲叮嘱从未听。我恨错恨错，今朝最明星。无自由，失自由，伤心痛心眼泪流。我行错半步，一世要受，似亲心伤透。我失足今世，只为情后，如今岁月。又问你点顶凄苦到白头， 惨

在别处都得到。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，是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。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，这样才好。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。 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。 落月下摇一上天涯，风刮泪无瑕，思念在雨间潇洒，残雪中这一杯写满，去吧抽芽，爱恨在心里交杂，等待中我也染不起泪弱的记忆，爱翻的天地又怎么

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是在我的歌里面尘埃。